在周六的晚上啊，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M927 Fresh Radio 的挑战新歌声又如约跟大家见面了啊！大家好，我是纳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在周末的晚上哈、同样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的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那不仅呢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您听好了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同样呢还有更加方便的，就是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啊，大家记住 关爱青年计划，没错、这个关键词关注了之后呢，点击左下角就有我们的视频链接，就可以进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了。 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说的这两种方式来在网络直播的平台上面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也可以在视频直播的上面啊看到我们两个人啊、这个看一看电台主播到底长成什么样子，也方便看一看电台节目现在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和发展当中啊。 不一样， 如果没错啊如果您各位正在开车的话呢，同样也可以通过 FM98.2 和 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啊。又到了一个周末，我们也是一样啊，挑战新歌声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周末的秘制音乐。 秘制音乐， 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个平台上面说着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雨涵说久违了啊，为男神大佐和仙女月月打电话，疯狂打电话。 Hello, 欢迎， 好久不见， 欢迎雨涵啊，欢迎雨涵。各位亲爱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就是点开之后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啊，点击进来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了啊，说说你想听到的歌曲，或者是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歌曲啊，这个不仅我们可以聊歌，也可以聊聊这个歌曲背后的那些故事，或者是说跟你有哪些更深的渊源。 没错。 行了，那话不多说，就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周末秘制音乐。来看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是一首非常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了，距离现在至少已经过去有4年的时间了。 我还以为你说这个人他已经有好几千，很有年代感。 那是找了一首汉乐府的歌推荐给大家吗？好几千年了。但是这首歌的歌名确实离现在这个人物代表应该是离现在有好几千年。 对啊，对啊， 这个确实是啊。 是的，是的。 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李白》，一起来听。好像我们的这个 时间太久远，所以我们需要它通过这个时间隧道的方式哈、穿越而来，那可能需要一段的时间。 对，没错啊，这个等一等我们这位来自千年外的朋友啊、这个稍稍等他一会儿，那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先送给各位，我们来找一找这位朋友究竟在哪儿啊。一会儿见。

找我喝，当这些事来澎湃，偷偷女孩。要是糖就来，如果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 今天周末秘制音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荣浩的李白啊、这首歌啊，这个应该是有年头了，而且应该作为李荣浩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之一、 真的是这个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确实也是他风格的这样的一个应该算是初次跟大家去见面的一个感觉。你看他的声音啊，包括他在这首歌里面的感觉，就是有一种半颓废的感觉，但是似乎又带着一点这种现代的都市的霓虹感，就感觉是各种不同风格或者不同感觉的一种穿插在其中。 对，没错啊，是因为李荣浩在唱这首歌，而这首歌在发布之后，那就是那段时间他的这个人气还没有达到现在这么高。你看最近不有一档这个新上的一个真人秀的节目 《偶像练习生》， 对，李荣浩也去当评委了。 对， 他在之前的这种创作风格完全跟现在也不能说变化特别大吧，但是是有一点点变化的。因为之前李荣浩的他的曲风呀、创作风格呀，基本上都属于那种我记得网上有一句话说是类似于中国的现代乡村音乐。 哦，还真的有一点这种感觉哈，中国的现代乡村音乐。 对，没错啊，在这儿呢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2013年创作的歌曲啊，李白啊，来自于李荣浩。这首歌呢也是他独自谱写，收录在他2013年的专辑《模特》当中。你要知道，我刚刚说了一句，我说作为他那张这个专辑里边主推的歌之一，另外一首歌就是他当时的那首模特 啊， 在当时也是特别火， 对，都很好听。 虽然在当时人气并不那么高，但是在李荣浩应该是在参加完歌手之后，他之前唱的很多歌又被这个网友们又翻出来啊，各种各样的翻唱，去了解这个人啊，了解他的唱作风格等等等等。然后这首歌呢在他的音乐当中啊，我们俩刚刚也说了，就是这种略带半颓废感还有这种城市人的落寞感的嗓音当中完成了整首李白的创作。而且他就是用在音乐当中这种第三视角或者是说上帝视角，整个去旁观着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然后用淡淡的自嘲的意味来表达这首歌它整个歌词所写的呀，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情感的交流呀，或者是说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啊等等等等。 没错哈，就刚刚大佐也是说到了，像李荣浩的嗓音呢就是比较的半颓废偏颓废感哈，但是呢这个节奏又非常的 明快而且有力、所以说呢你看又舒展又从容的这样的一种旋律，再配合上它本身这种比较洒脱的歌声，就会让人觉得啊耳目一新哈、而且这也是他第一次或者说较早的一些作品，的确是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再加上他对于音乐制作的这样的一些处理，然后这首歌由这个原本的带有乡村这个摇滚元素的作品也变得更加的明了，并更加的时尚和潮流了，真的是感觉仿佛在中国也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种乡村色彩。 就是它也不完全偏向于那种纯粹的乡村音乐，就是那种让人你一听起来就是随着啊又蹦又跳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也不完全是那种风格。在李荣浩的这种中国式的乡村摇滚风格里边，你会听出那种都市人的落寞感，或者是说他那种独特嗓音那种我今天在听他歌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之前有人说李宗盛他唱歌不是用独特的念字法吗、我今天在听李白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这种独特的唱歌方法，可能他也有那么一点点在念整个的歌词来表达这种情绪， 我感觉是 有一点点 就是吟唱的感觉，就是低吟浅唱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嗓音也偏就是音调也偏低一点，然后再加上这个嗓音还有一点沙沙的感觉哈，就是那种磨砂的质感的感觉。 对，很有磨砂的质感。 对，没错，所以说也确实给他的这个音乐包括自己的个性的这个树立上面也是带来了非常多的特色。 对，没错啊，这个歌曲李白呢，因为他足够惊艳，不仅仅是他的整个的曲风曲调这种比较随性，或者说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就去想啊、这个歌到底是什么歌，是谁唱的。然后你通过这种曲调啊曲风，然后去了解，慢慢的去细细品味整个歌的歌词，你会发现李荣浩在里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在整首李白当中。你看为什么选当时要去做李白，因为那种洒脱的品性，如果能回到古代，他甘心做李白，就那种啊边写诗边喝酒啊那种那种比较洒脱的感觉，因为我 酣畅淋漓之感。 对、对李白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他所写的那种比较气势磅礴呀，或者是说人生洒脱那种他的诗篇当中，对这个人倒还真不大了解， 应该是字如其人哈。所以说也是非常真性情的这样的一种人，或者是他对自己啊对于这个外界的本我，或者是对外面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上都非常的真性情。那可能李荣浩在创作的时候也希望自己包括所有人都可以这个活出真正的自己的样子哈。 对，没错啊。其实听完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说整个人啊在这个都市里面去生活，你永远都会有那种孤独感，或者说你的孤独感永远都得不到满足。虽然说你的身边可能有人去陪伴着你，身边朋友啊知己啊各种各样的人可能会去陪伴着你，但是你还觉得自己的欲望啊或者是孤独感得不到满足。这种在都市生活里面的这种失落呀，或者是对理想的追求，我觉得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也应该是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去大家去想一想的这个事情。 我要活成什么样子呢，是李白还是其他的人的 对对对，确实这样。而且我在网络上还看到就是这首歌下面有一条评论说，为什么不去选杜甫呢？ 杜甫可能稍微悲情一点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李荣浩的李白啊，创作于2013年，到现在也应该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也算是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作为李荣浩刚刚出道时候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时间比较久远的一首歌，到现在已经7年的时间了，来自于我们的清华音乐诗人李健的一首《贝加尔湖畔》，一起来听。 来听。

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是为您正在播出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啊，又在周末的时间跟大家见面了。那同样的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 FM98.2A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 对。 那如果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就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我们的视频互动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呢就是我们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关爱青年计划上面有写到关爱青年计划，搜索完了之后呢，关注以后就可以获取到我跟大佐长什么样啊，或者是给大家介绍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啊。 获取到以上信息请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进来之后就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了啊！因为是周末的时间，挑战新歌声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周末的秘制音乐，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来分享给各位。上半段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两首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李荣浩的《李白》，第二首歌曲来自于清华音乐诗人李健的一首《贝加尔湖畔》。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啊，有人说刚刚放的是李健，对对对，就是来自于李健的《贝加尔湖畔》。然后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雨涵说《秋裤男神》， 没错哈，大家都知道很多，但确实都非常的喜欢他。我也非常的喜欢他。 你先说说你为什么喜欢他吧。 对啊，首先他的声音就非常的，就给人很温暖很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他的之前的很多歌，包括看刚刚我们放的是在这个歌手上面的演唱哈， 对对对， 现场版的一些演唱也都是创作出来或改编成他自己的风格的这样的一种演绎。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音乐才子，而且让我更加非常喜欢的是他跟他妻子也是之前经常在网上去秀恩爱嘛，都是把日子过成诗的这样的一种人。 哎，这说这还真的说到了点儿上啊。就是为什么大家去评价李健的话呢，都用这个音乐诗人或者是流浪诗人来评价他，那种音乐流浪家的感觉。因为他的声音虽然说是那种我们听起来啊，或者是所谓的那种比较空灵的，给人一种空旷感的那种声音，但是你能从这种空灵当中听到你属于每一个人内心里边的东西。这也是李健他为什么会这么，他 他的歌曲为什么会这么深入人心的一个原因之一，我觉得应该是 非常的有自己个人的一个特点哈。我们再回归到这首歌，那 贝加尔湖畔， 哎，没错，这个呢也是李健演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并且呢是收录在李健2011年12月10号发行的专辑，名字叫做《依然》。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李健到这个伊尔库茨克的贝加尔湖畔之后来创作的。当时呢，也是这个俄罗斯的大使陪李健一同去参观贝加尔湖畔。那么在俄罗斯大使的邀请之下，李健决定用贝加尔湖作为创作的背景，并且呢，当场就拿这个手机录下了一段啊自己即兴的一些创作。然后之后呢，进一步进行完善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所听到非常完整版、非常好听的这样一首歌曲《 贝加尔湖畔》啊。 哎，没错， 对，因为这个贝加尔湖畔本身就是在俄罗斯的领土内嘛，完事后他还加入了一点点这个俄罗斯风格的民谣的曲风，然后就是你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贝加尔湖畔里边听到那种前苏联老歌的那种感觉，就是带着有很多的俄罗斯风情的那种曲调吧，然后再加上这个李健那种比较空灵而且温暖的声音，就让这一首歌曲贝加尔湖畔流传至今了啊。 仿佛每个人在听完了之后也就置身在这个贝加尔湖旁边，感受那种比较宁静啊、比较舒服，并且就是非常空旷的、空灵的这样的一种飘忽感、飘飘的这种感觉哈，就很舒服。并且呢，其实我觉得像刚刚李荣浩是这种有点磨砂质地的声音的话， 磨砂质感的声音， 对，李荣不是像对李健呢，那他可能就是有一点这个丝绸或丝绒感，就是比较飘，然后又特别舒服的这种手感。我个人这么感觉哦。 哎，这种比喻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但是挺贴切的。 我也是第一次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歌手。我们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大家心目当中觉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声音和什么样的感觉呢？ 把歌手和音乐比作我们生活当中这个触手可得的一些事物，这也是真的一种比较崭新的尝试啊！ 我们可以试一试， 这也是挺好的，挺不错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说到这个李健的声音像丝绸一般，那种直达人心底的感觉，这倒不得不佩服他，这是真的啊。就像这个他的老友吴秀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吴秀波跟李健两个人坐在湖边儿，然后手里拿着酒杯，拿着红酒杯喝着红酒，然后就是李健老师呢，就是随便吟唱几句《贝加尔湖畔》，然后波叔呢就在旁边附和着，一共2分钟的视频，就是两个人特别特别随便的完成了这个《贝加尔湖畔》的创作，你会感觉那种带有很男人味的那种豪迈的感觉，而且还有两个人身上那种绅士的气质就扑面而来了，真的是那种。 听你讲完之后，听大佐讲完之后，我现在特别想立即去查一查看一看哦。这个之后大家可以跟我一样去找一找，来看一看，感受一下哈。 对，没错，拿这个吴秀波自己的话来说啊，这个李健的音乐呢，不在于为了让别人听见，而是他与自己安静真挚轻声细语的自我交流，所以说他的这个声音质感特别的清晰，就像刚刚你所说的这个把李健老师的声音比作丝绸一般，很舒服，而且还很飘， 没错， 就很空灵那种感觉。 对，真的是这样哈。而且他的声音也是不同于那些纯粹的山野间的民歌的歌手，那他的声音虽然也是比较清澈清晰的，并且呢是散发着一种原野的绿色的清香，一定是清香哈。那在李健这种比较柔和的声调当中呢，也是充斥着一种现代的美感，并且这些呢也让李健的作品有着一种天籁般的如梦如幻的意境，又不会不近人情，距离遥远，所以说它既有这个飘的一部分，同时呢又能够抓住这个脚踏实地一点，抓住大家的这种 很抓人，拿白话讲就是很抓人。 没错没错，那它也是有这种感性的亲切以及一定的疗伤的音乐效果。 我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网友留言说，听到这首歌之后呢，然后也写出了比较唯美的，就配上这种歌曲的一些精彩的评论啊，在这儿也 非常的有才。 没错，在这儿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有人说，愿我能在你清晨薄雾般的眼神里，愿我常在你清澈安详的心湖底。 哇哦。应该边听着这个歌再边读一遍大家的留言哈。 哎，真的这样。 与此同时还有说，雪夜湖边木屋，故地重游，他推门而入，坐在火堆旁，缓缓地诉说一段往事。故事讲罢，雪网风停，复推门离去。哇，其实也是在听到这首歌，就仿佛脑海当中也在回忆着一些故事。 对，其实听到这首歌，很多人的第一想法应该就是到贝加尔湖畔，或者是说大家可能没看到过贝加尔湖，就是自己心里边所想的那个就是心底湖吧。 对， 就是咱们这么说，每个人心中肯定都有那么一池水，或者是说一片汪洋大海，什么样都可以。 没错， 就是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到那个湖或者是海边，然后推开你自己心里边那个小木屋，进去之后坐在摇椅上，特别懒散的想一想自己这一生，或者是说最近这些日子究竟在做点什么，内心相当的平和且安详。 就自己跟自己的心在一起哈，有的时候可能也在想象着另外，或者即使不是自己的故事，想象一些其他的一些遐想。哇，这真的是被我们也说出了意境了。 对，为什么说这个音乐都具有疗伤的效果嘛？这个应该就在如此，能让人去充分的冥想，去构思整个音乐所给你的这种环境，让你在整个这种巨大的社会啊钢铁洪流中找到自己内心平和的那一面。其实说到这首歌曲啊，跟我也有挺大的渊源故事。 哎，什么故事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在2017年的时候，也是上晚间的节目，晚上8点下班之后坐地铁回家，然后呢在地铁上有一个流浪歌手，也不能说是那种流浪歌手，就是比较随性的那种歌手，就是拿着吉他，然后带着口琴，然后他就突然之间，大家谁都没有准备，然后这个地铁刚开，他就开始唱起了自己边吹口琴，然后开始了这一小调，然后慢慢的去唱这首歌《贝加尔湖畔》在地铁上。然后我当时发现很多人，你要知道北京地铁嘛，有一个比较神奇的地方，你走上地铁的时候，你发现所有人都在低头看着手机，你走下地铁的时候，你还发现所有人都看着手机， 没有变化，是不是听到他们一唱之后？ 对，没错。然后听到这个歌手唱起了这首歌，或者说刚刚听到前奏的时候，所有人同样的动作，有塞着耳机的把耳机都拿下来了，然后有低着头的把这个 手机都丢掉了， 那倒没有啊，就是， 跟大家开玩笑， 把这个手里边的手机都放下来，就默默注视着他。然后我这时候就发现，我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姑娘，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看起来特别的伤心难过。然后慢慢她唱到兴起的时候，这姑娘就顺着脸就流下了眼泪，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故事啊！我不是我随便瞎编的故事，是真的。我就看到那个姑娘，慢慢的就流下了那眼泪，也不知道她是就是当时是被老板骂了一顿呀，因为工作没好呀，还是感情生活上出了什么问题？真的就是音乐确实能带给人很多各种方面的遐想和构思，或者是说用音乐去疗伤都是可以的。 真的是直击人心哈。而且可以看到我们的网友们也在积极的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雨涵也说了，确实地铁卖艺的歌手有的真的唱得很好听。然后同时呢他还说，哇，你们说的这个歌好高端啊，高端了，高端了，发了好几个哈，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还说我也见到过这种类似的情况，确实音乐其实它是没有场所的，没有地点的，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可能真正打动我们的那一刻就起到了它一种非常奇妙的化学的反应。 对，没错，其实这也就是音乐最大的魅力所在。行了，接下来说下面的这一首推荐的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但这首歌呢是这个离现在的日子比较近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像风一样》，一起来听。 来听。 香，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的歌荡，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最近我的伤口没生长，因为我躲在没风的地方。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我躲也不躲往里闯，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就好像我还不声不响，我喜欢这种收场，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对方。 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像风一样》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在2017年的11月3号发布啊，也是收录在他的这个《像风一样》当中啊。 这首单曲、 突然之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所以这刚刚进入情景实在是太快了 啊。陷入到其中了哈，很多网友也是一样说不是铅粉，但是对他的歌是真的很喜欢，并且还说到了很多自己之前的爱情的回忆哈，还说到像风一样真的是想哭了，感情爱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和风一样，狂风刮过心中有非常多处的伤，然而不会停，一旦阵风离开痛的只有自己。 真的也是被这首歌应该也是可能会想到一些经历吧。 看来这首歌真的是也是很抓人心的哈。 对，为什么说薛之谦他的一些歌曲咱们在 KTV 唱歌的时候他的一些歌都比较难唱，但是你每一次去表达他的时候，或者说你每一次听老薛的歌的时候，你都会有新的感悟。你就比如说他当时最火的那首丑八怪，对吧？ 对。 然后以及像这首像风一样，就是很多人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因为是在秋天发布的这首歌嘛，当再加上当时那个季节给人带来的那种萧瑟的感觉，就给心灵上的冲击应该会更大一点。就很多人会说像风一样，什么像风一样？是我们的人生像风一样，还是说我们的友情爱情，还是说你我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像风一样。不知道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这首歌的 MV， 在他最后整首歌曲结束之后，有一个女人，她用手语做出了整个就是一个总结性的陈词吧，算是。她说爱情走了像风一样，那我们呢？ 哇，像风一样的我们呢哈，就是确实也是有太多的感慨，有点像前一阵子就是非常火的像说散就散呀，还有那个体面，这些歌其实都会让人稍微的有一些感伤，然后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再加上它发布的季节，可能也会让人有很多的这种遐想或者回忆。可能对对对，所以也会触发到大家对于这种感情的一些思考哈。但是确实我觉得薛之谦在他自己的歌声当中也都是非常的走心的，而且每一首歌他的一些处理和他的自己特色的一些加工，真的是让这种感情的一些理解更加的到位。 对，没错，其实这首像风一样的也可以说算是薛氏苦情歌的代表之一了。就是还是那种很抓人的感觉，今天放的歌好像都特别的抓人啊。 哎，还真的是， 你看从刚刚的那个贝加尔湖畔到老薛的这首像风一样，怎么说呢，这个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但是我觉得想法虽然不同，但本质上我们应该是都差不多的。 没错，对于这个爱情的一些理解哈，大家的经历不一样，但是说实话它的本质是一样的。 对，没错啊。我们继续来说这首歌曲，整首歌呢，这个歌曲伴着钢琴的节奏渐渐的晕染开来，而且整段歌词里面唱的那段所谓等待的时光，回想起来它的记忆却是那种无法拼凑的感觉。因为在刚刚的 MV 里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细细的去品读啊，它整个的那种灰白的画风，外加上这个老薛时而有时而没有的镜头，以及我们那个 MV 的女主人公的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就给人一种那种记忆比较琐碎或者是比较碎片化的那种感觉，我无法拼凑起我之前所想的那段记忆来。 也是像风一样的 MV， 这个风格也是比较缥缈比较虚无的。 对，没错， 确实它的这个特点是非常的鲜明了哈。而且像这个故事逐渐的展开了之后，伴着钢琴的节奏也逐渐晕染开来，并且让人回忆了很多很多自己之前的故事，仿佛也是进展到了这种柳暗花明的这样的境遇当中，感觉你就像风站在那边，站在一个无边的旷野当中，站在熙熙攘攘的闹市当中，站在潮涨潮汐的海边，都可以感受到那个他的存在，感受到你的存在。那这种旋律也是直抵内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不仅也是拥有了观望别人故事的这种读者的视角，同时也仿佛感受到了风的方向。他说到说，你靠近云都下降，你卷起千层海浪，把关于你的所有脑海当中的波澜都一一的进行回溯，所有心上的这种不安的思绪都宣泄出来，转念间就已经变成了侵略时的 沙沙作响，再宣布恢复晴朗，试图也是体谅了自己所有情绪的来由，并且不打算再较量下去。 对，其实这首歌曲像风一样啊，很多人听完之后都有了自己不同的想法跟感觉，就像我们刚刚那个雨涵说到的那样，就是他会回想起自己在爱情当中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说在爱情当中我们是不是就会像风一样边走边就被吹散了那样的感觉。然后我在这也看到了好多的这个听完歌曲之后的留言啊，就如果说形容一个人像风一样，那一定是最无可奈何的一种比喻。而且还有人说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风永远让我们捉摸不定，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什么时候会走，或者是说他在来的时候会带走，会带走什么，或者是说会带给你什么。 哎，没错。说也希望大家的这个感情不要像风一样，不要像风一样哈。并且还有网友说，人这一辈子总会经历无数的阴晴冷暖，总要阅历无数的人间恩怨情仇，有的人来了就像雾一样迷乱你的双眼，有的人来了就像雨一样淋湿你的心田，那有的人来了像云一样的飘走，却让你望眼欲穿，也有人来了又像风一样的离去，不留一丝痕迹。这个涉及到了人生不仅仅是这个单纯的爱情了。 对，还有太多去值得我们去探寻、去探索、去考虑、去珍惜的东西，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里面啊。 没错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再去思考关于爱情、关于自己的人生。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珍惜眼前的这一切，然后不要像风一样把这些东西都丢掉。 对，没错，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三首歌曲，来自于薛之谦老薛的一首《像风一样》。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推荐给各位的是来自于戴荃的《悟空》。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啊？先来把它的理由跟大家说一下。有人说六小龄童演出了悟空的猴性，周星驰呢演出了悟空的人性，黄渤演出了悟空的妖性，而戴荃唱出了悟空的灵性。这首歌曲作为挑战新歌声周六的最后一首歌曲啊，奉献给各位，来自于戴荃的悟空。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明天见， 拜 拜拜。 断。